疫症點解肆虐咧？係因為暴政，大家俾個政權逼到一步一步要由一個小市民變成一個超人。所以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團結成為一個香港人嘅命運共同體，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嘅人數100萬、200萬，一呼百應，呢、這個就係我哋話1.0、2.0、3.0啦。呢、這個第二波嘅公民抗疫係會令到我哋迎嚟真正嘅民主自由嘅香港。 你讲先啊，听唔到我讲嘢。 哇，窒晒我把声啦！今日咧就呢个撞啱2月14日情人节咖喱饭啊，系吓咁啊，所以咧就你会见到今次我哋嗰个宣传图咧就比较特别啦，其实多少少文学意象，用呢个嘅文学名著吓《爱在瘟疫蔓延时》咧系去讲个主题，虽然都系好沉重啊，咁但系毕竟咧系。特別的日子啊，即係用呢個嘅小説名咧，就做呢個嘅切入點啊，講香港人而家今時今日身處呢個真係另外一場嘅瘟疫啊、霍亂啊，等同於即係中世紀嗰陣時嗰啲黑死病咁樣咧，即係造成有好大嘅生命威脅嘅一種嘅瘟疫咧，係香港人嗰個自處啊。 咁啊，頭先大家一開場咧，見到我呢身咁嘅裝備咧，就竟然就係我發現嘅呢個叫做 PPE 啊，個人防護裝備咁樣。係。咁啊，全部都係咧香港人自製嘅喎。 哦，哇！ 嗱，呢個眼鏡咧就係 3D 打印嘅。 係 係。就係 咧個框呢度。 係啦，俾醫護咧就係咧，就佢可以拆咗呢塊膠片出嚟，再鑲一塊長啲遮住個面，遮埋個口鼻。咁啊，最重要就係上邊呢度咧。就戴咗之後咧，就係、是、飛沫咧，好多時候我哋戴眼鏡咧，未必阻止到啊。梁卓偉叫大家戴平光，喺上邊入啊。所以呢度咧就係長。 呢、這個就遮埋嘅。 係啦，上邊 都遮埋。你低少少咧就會睇到啦。 係啦，大家睇唔睇到？ 係啦 ，fit 曬嘅呢度係。 係啦，咁 即 係 好厚嘅嗰、那個位係。 另外個台面啊，呢、這個哇真係犀利啊！6200嘅鋁冠啊，多到不得了。咁啊，大家見到啦，我呢個加大版嚟嘅，黃色嘅。咁咧就係側邊。就是一個渦輪咁嘅方式入空氣，就確保入嘅空氣多啲，因為驚透唔到氣嘛。因為6200本身戴咗之後都透氣難嘅。咁呢邊咧就係封咗佢，咁咧就係另外一種膠打印嘅，另外一個團隊幫我哋打印，就係呢個咧，即係單雷管，其實兩邊都得嘅喎。兩邊嘅話上曬嘅話咧， 即係兩邊都有 filter， 而家就係。 係啦。 是不是會暢順一點這樣呼吸？ 一定暢順很多， 但就使用多了一塊 filter， 當然就是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其實最重要的功能是什麼呢？就是你中世紀你那個圖裡面那個鳥人呢， 是 透不到氣的那個， 很焗的那個， 很焗的那個，是啊， 那個是人類歷史上面第一個 口罩 的口罩出現， 黑死病的時候口罩， 是啦，哇，是17世紀初的象徵， 是啦，叫被視為這個死亡的象徵， 鼠疫啦， 是啦，那就領實了。咁啊， 呢個咧就咁樣吸住咧，就做呢個呼吸測試咧。咁啊，空氣相當之暢順嘅， 係 都係暫時要改進下 兩個地方入氣，一個地方出氣咁樣 係。係啦，嗱，咁呢個咧就得意喎，就係佢個蜂窩狀嘅結構喺個面嗰度。咁咧就係嗰個掹咧，即係嗰個 parts 咧就可以共用嘅，即係同我之前試嗰個咧就係一樣嘅。但係咧佢個分別係咩咧？就係佢嗰個。蜂窩狀的結構咧，就係可以咧令到希望改進嗰、那個，即係吸入去嗰個空氣嗰個情況啊， 即係會多啲、那個，即係更加呼吸。 係啦，呢類氣罐嘅問題咩咧？就係、是、好多時係嗰個嘅唔夠吸入去嗰個量唔夠。係啊，咁咧就令到大家嗱呢、這個幾有型啊，成個呢、這個。犬狼傳說嗰啲警察咁啊，真係！ 哇，連個顏色都係。 係啊，我中意呢個鮮黃色。 真 係。如果帶住佢一齊行街，對住 Popo 咧，你敢唔敢叫我除啊？我除俾你啊，不過我cut 㗎。瘟疫美學啊，而家變咗係既實用。 咁你諗下，喂，紅藍襯綠又得。跟住呢個亦都係新嘅設計嚟嘅喎，就係咧，將嗰個側邊入氣嗰度減少啲柱，然後咧增加嗰個入氣嗰個位嘅空間。咁大家有睇我哋 Facebook 都知啦，就係我就啱啱設立咗呢個 3D。打印工場的生產線， 哇！頭先我啱啱上到嚟，不得了啦！一字排開有五步，一日六步啊！ 六步細，兩 步 大， 成個人咁高嘅， 成個人咁高 嘅，半個人咁高嘅係擺喺台上邊係。 咁啊，助燃起行，好多人就話冇有6200就冇 3D printer。咁有嘅就幫我哋研發啦。頭先呢個眼鏡同埋呢個 cap 咧，其實就係同我手台面呢個啊民主女神像啊， 好巨型嘅呢個係。 嗱呢、這個民主女神像， 一比幾多啊？呢個係一比八啊。 Version 7 啊， 應該係 經過第七次改進， 係嘛？ 經過第七次改進嘅民主女神像。咁咧就你睇到嗱，近你睇到嘅嗰、那個質感啊，好似石雕咁嘅。 哇！ 印出嚟睇下佢手嗰啲筋。 係啊，你好似石 揸住支旗嗰啲筋啊。 你睇即係唔覺得佢係 plastic 嘅係？ 呢、這個直情係完全冇塑膠玩具嗰種感覺，而係你覺得佢係一個可以即係、就是、時間過去都會存在嘅一個 statue， 係一個咁嘅石像。咁咧就送俾我哋嘅咧就係呢個香港民主女神團隊。咁、咧就係 Lady Liberty Hong Kong。咁咧就係負責民主女神像搬上獅子山嘅朋友啦。 哇！真係好龐大嘅工程， 四十幾人啊！頭先話俾我聽， 四五十人搬個民主女神像上到去獅子山頂，跟住再做裝嵌。 係啦，咁我當然好多人就對於抗爭裏面所出現嘅創作咧，就嗤之以鼻，就話誒呢啲冇用嘅咁樣。但我話俾你聽咧，好多運動裏邊咧，但留低人哋深刻印象嘅，可能嗰啲歌曲啊， 《 願榮光歸香港》啊。民主女神像上獅子山嗰張相啊，或者係喺呢個嘅唔同抗爭連龍牆裏邊出現手拖手嘅呢個連珠啊、Pippi 啊等等呢啲，係最多人留低印象嘅。其實我覺得如果可以咧， 嗰種凝聚力、嗰種 symbolism 啊，即係嗰種象徵意義咧，係可以繼續咧令到參與者咧係繼續將個運動向前推嘅。 即係嗱，橫掂而家我哋其中一個設計咁大個旅館，其實呢個面咧。真係可以印住 Free Hong Kong Revolution Now 喎，係喎，Stand with Hong Kong 又得， 係啊， 啊康復香港又得，時代抗疫又得，時代革命都得。 係啦，咁我哋開始打印之後咧，咁因為都要時間嘅，其實因為雖然係工業打印嘅機器啦，比家用嘅會好啲啦，咁但係咧都係需要時間就一排過咁樣去印製。咁我哋收集咗之後咧，包括我哋自己生產啦，朋友打印嘅咧。咁我哋就會咧用呢個嘅即係 Facebook 會通知大家，你有呢個6200嘅咧。咁有啲人話我唔係淨係6200嘅，我唔知三係嗰啲啦。咁點咧？咁我哋當然就一度會研發落去啦，即係適合唔同嘅呢、這個即係 3M 嘅口罩嘅嗰啲類冠咁樣。咁我覺得呢個綠色呢個蜂巢呢個好有型嘅，我覺得係啊，嗰、那個設計如果你話咧，成個噴黑曬佢咧，然後咧戴副眼罩又黑色嘅， 係喎，犀利喎， 係啊，然後戴翻個德軍嘅頭盔咧，咪就係呢個《犬狼傳奇》裏邊嗰啲警察咯，其實。 所以我今次做嗰個宣傳圖，揾翻一張呢個17世紀 嘅黑死病啊， 即係歐洲即係中世紀嗰陣時人類歷史上面第一個嘅嗰啲鳥人牙，即係鳥人口罩啊！ 嗰個就係第一個口罩嚟嘅， 第一個㗎嚇。嗰陣時嘅設計係嗰陣時，因為頭先講過啦，黑死病啦，即係鼠疫啦，咁樣大量嘅人死亡，咁嗰陣時開始。即係呢個醫生就會做啦嚇，咁啊打一個嗰個鳥嘴點解個鳥形咧係有原因嘅，裏邊咧係原來咧係擺啲棉花同埋一啲藥， 鋁罐嚟嘅， 係藥物嚟嘅，即係令到，因為嗰陣時點解咧？喂死好多人，好多屍臭，同埋嗰陣時覺得咧人呼出嘅氣息咧係即係污穢嘅嚇，咁所以咧靠大量嘅裏邊嗰啲嘅即係有氣味嘅，好似藥材咁樣啊，同埋棉花咧咁樣係令到嗰啲嘅叫做黑死病醫生啊！ 但係幾而久而久之，嗰個 symbol 好似變成一個死亡嘅象徵。 跟住就去到歐洲，係啊，正就係因為有出現咧，你見得到啲醫生咁樣著咧，其實就代表大量嘅死亡。 大量死亡。 佢又攞住支棍啦，嗰支棍其實就係點樣咧？就係用嚟撩開嗰啲嘅病人啲衫啊，即係減少接觸。 嗰個鳥人就係醫生嚟。係 啦，嗰啲嘅黑袍咧，成件袍啊，浸過蠟啦，著住嗰啲好長嘅靴啦，戴住手罩啦，凹凹冚咁樣。嗰陣時已經係 防疫嘅 PPE 嚟㗎。 係啦，係防疫咁樣嚟嘅。不過及後歐洲嘅文化裏邊嗱，如果係十七世紀初，即係十七世紀末，即係呢個嘅文藝復興嗰陣時候，又攞咗嚟係好似係歐洲嗰啲，譬如話威尼斯嗰啲嘅化妝舞會，又經常出現翻呢。啲咁樣嘅 面具嘅喎，即係成為咗一種好似象徵咁樣，繼續係持續地係出現。不過真正嘅醫學上邊，當醫學界發生，我睇翻啲歷史，原來就即係知道空氣裏邊係有微生物同埋係有病菌係存在，而令到佢哋需要有醫學上邊嘅口罩咧。原來足足等咗成差唔多百幾二百年之後，去到十八世紀末。醫生先至開始用啲好初型嘅鐵絲網啊，加埋棉花咁樣帶住嚟咧，係去做手術，就避免有感染咁樣。 咁而家呢啲嘅所謂嘅外科手術口罩就好近代嘅事嚟。 好近代嘅嚇，但係嗰個型咧， 以前我記得就係不織布就更加近代啦，就再早啲就係布口罩嚟，布口罩嚟。 而至於好似你呢啲咁樣嘅防毒面具咧，原來又要等咗差唔多成百年。 一次世界大 戰。去到一次世界大戰， 用毒氣戰。 嗰陣時因為係啦，因為人類真係邪惡啦，戰爭亦都好慘酷。 嗰個鋁罐好大個㗎，一次大戰嗰只。 係啊，開始係用呢個毒氣啊，特別有氯啊，裏邊咧就開始用一啲。 同埋細菌戰咧，驚。 係。用啲好似防毒面具嘅初型就係嗰陣時開始出現。 主要用沙林毒氣嗰陣時。 係啦，嗰陣時開頭原來第一個嗰啲防毒面具原來係唔 work 嘅，佢哋以為用大量嘅棉花令到你呼吸好困難，係可以過濾，原來係過濾唔到。不過就啟發咗即係好多後來者咧，不斷去研發唔同嘅即係防毒面具。咁你諗下，哇！由第一個十七世紀初去到而家，講緊已經係四百年啦。但今時今日的香港，因為我哋特區政府的昏庸無能，甚至乎蓄意地，今日即係李儀講話係蓄意地嘅一種嘅即係政治啊，唔係有讀者應該係話即係政治嘅謀殺咁樣咧，係去殘害香港人咧，而令到我哋咧都不斷去搶口罩。 我覺得就係勒索香港人嚟嘅呢個，即係話你乖啲啦，你乖啲嘅話咧就會有物資嚟㗎啦。因為咧呢個澳門嘅口罩咧其實嚟自中國大陸嘅，咩喺葡國採購啊，嘥 Q 氣啦， 冇斷市嘅，一路都 係啊，一路 供應足夠， 供應足夠嘅。咁咧就因為咧就做一個咁樣嘅，即係叫做調教香港人啊。即係話嗱，你而家睇下示範下俾你睇啦。如果乖嘅，好似澳門咁嘅就得啦。個特首做咩都得。然後咧就要咩物資有咩物資，要咩政策最重要啊。要咩政策有咩政策？ 停咗個經濟命脈，刪咗啲 賭場， 人流聚集嘅地方又得。跟住咧，提早地派錢係去舒緩經濟嘅下行嘅情況咧，都得。 係啦，咁啊，香港點解乜都唔得咧？咁大家終於真相大白啦。點解？港澳辦立立亂。二月十三號，張曉明降職。咁咧就係港澳辦就變咗主任，就變咗副主任。 副主任。 係啦，就主任就由呢個夏寶龍，即係呢個浙江強拆十字架之父， 係唔係夏奇隆啊？ 夏 寶 龍係啦。咁啊，燉咗落去之後咧，最特別係咩咧？呢個中聯辦主任樂慧玲同時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副主任 就同阿張曉明就平起平坐啦。 過去就唔從屬嘅，有好多時咧，即係政出兩門啦。你講港澳辦同埋呢個中聯辦咁樣係嚇，但係今次嘅人事架構咧，亦都係過去未出現過嘅係。 咁啊，呢個愛在瘟疫蔓延時，第一個我相信就係喺呢個情人節最失落嘅咧。當然就係阿張曉明嘅密友阿湯家驊啦。 湯家驊。 我而家話日日唱首歌俾你聽喎，你有冇聽過？ 冇 啊。Let It Be 好似第一首。 Let It Be 咁大。 可能係送俾張曉明。 好難頂喎。 Let It Be 算吧啦咁。咁咧就呢、這個疫症時間裏邊，竟然就係咧手起刀落就劈咗湖北省委書記，同時就劈咗港澳辦主任，同一時間發生嘅。 係喺二月十二號當日嘅開會。 二月十二號開會， 好短嘅時間，開完會之後仲喺其他事項嗰度做出呢個即係人事任命。 而之前呢個湖北省委書記仲係若無其嘅喎，電話聯絡啊呢個咩？ 二月十一號嗰陣時都係冇事 嘅。點樣抗疫啊咁樣嘅？二月十一號都未有事嘅。咁啊嗱，呢個咧就一個預告嚟嘅，其實預告係乜嘢咧？即係話咧，習近平就要同呢啲咁樣嘅過去啊，香港、台灣到武漢肺炎啊，中美貿易戰啊，呢個四大敗仗割席啦，割席跟住咧要揾人做替死鬼， 承擔政治責任， 係啦，即係話我。我就要喐你班友，就揾你做替死鬼啦。 嗱，早前王志文都系讲紧调任嘅咋，而家张晓明系 降职， 邓通姑嘅系 降职，系副主任降落去，即系侍中啊。 系， 即系话明明咧，你喺嗰个单位，你喺嗰个机构里边做开总经理嘅，而家唔使啊，你做主任啦咁。不过唔准走喎、 啊。系，继续 啦。咁你大佬，你隔离左右，原本同你副主任受你气嗰啲，你知大陆官场咧？就總會係你知港澳辦就喺粵潭啦，北京粵潭嗰度， 咁叫你隔離左右就係嗰啲市場買餸啊，黃光亞成日收住兩袋餸噶嘛。去嗰度幫我買啲嘢咁啊，張曉明叫你去買，你冇得唔買噶嘛，係咪？而家唔係喎，而家調翻轉咯。佢同隔離嗰個副主任平排喎， 一齊去買， 仲要唔准走噶嘛，死喎！ 一齊去買， 一齊去買之餘，仲要咩啊？仲要俾人串爆嘛！你以前督人，而家同我同 grade， 以前可以趾高氣揚地使人做，你幫我搞掂佢，而家咧就要同翻人一齊去執行呢啲。 係啊，所以呢個就絕對係一個政治上嘅示眾，呢啲叫做嗱做錯嘢就係咁啦，唔係調走你啊，係唔准走，繼續坐喺度，日日同我坐喺度。仲要將個房由最大嗰間房搬落去二樓，同嗰班副主任裏面坐埋一齊，仲要係最細嗰個位置。所以咧，呢啲就係共產黨折磨自己人嘅手法。咁咪死啦！你林鄭，你諗啊，佢大安主義點解3200萬個口罩冇影咧？你諗啊，佢話寫信俾國務院，寫俾習近平咩？國務院咪即係寫俾張曉明，國務院港澳辦啊嘛，點會寫俾李克強啫？好啦，佢就諗住大安主義，落手彈啦，3200萬個口罩，撲街而家地啦，死啦，嚟咗8%， 真係大喎！ 所以全世界醫院冇，所有公務員冇，社福機構、社會福利處下邊嘅資助機構， 倒數啊，個個可以話一個月、兩個禮拜、五日咁樣數話，即係剩餘嗰個嘅用量，係 乜嘢物資都冇。兩個原因，除咗你頭先講話中共根本就有物資唔俾你之外咧。你落個單都唔俾你，當你咩普通客咁啊？林鄭月娥訂口罩同我劉世良訂口罩係一樣嘅， 一樣處理， 都係冇貨到，係冇分別嘅。咁你諗下啦，跟住你叫張曉明同你撲口罩，張曉明大佬而家寫封信出去，我諗都冇人理啦，係嘛？我諗佢喺月壇行去地壇行去天壇行咗咁耐都冇人同佢打招呼噶啦，我諗大家都當唔識佢噶啦，已經係。咁你委託佢，佢就立立亂俾人燉冬菇，幫香港政府撲口罩，然後撲咗咁耐撲唔到，前日先至真相大白，原來燉冬菇。好啦，今日就終於宣布撲口罩新措施啦。嗱，你諗下係咪？嗱，我冇講錯。 所謂嘅一連串嘅措施，其實一路有備案嘅，我相信佢係，只不過揾一個適當嘅時機，幾時先至死出嚟，幾時先宣布呢啲措施。 喂，佢都知道張曉明就燉冬菇塌曬 Q 噶啦，你就揾佢去幫我哋揾口罩就已經必死嘅啦，已經係點會揾得到啫？如果佢可以，你大陸官場，如果你用港澳辦張曉明嗰個信頭寫封信，俾廣東省某一個央企或者民企嗰啲口罩生產廠。或者好簡單，通常都係咁嘅。港澳辦就委託北京商務部，由商務部發落嚟呢個深圳市或者廣州或者廣東省，由佢哋去執行送香港3200萬個口罩咁嘅。我諗張曉明封信 send 到去商務部啊，商務部部長禮手劈個垃圾桶啦，係嘛？而家 呢個失勢嘅人嚟嘅咯，我覺得佢 係嘛？啊點會理你啊，大佬？第二，如果我係商務部，我老大幫第一幫我自己老家撲啦。第二咩啊？梗係撲啲對我仕途有好處嘅官啦，譬如 嗰啲地方政府而家忙於係充公嗰啲， 將來掂啊！ 嗰啲口罩翻嚟係 上海市委書記有前途喎，我老大都幫上海撲啦。如果我係商務部，我點會幫你香港撲啊？仲要賣人情俾三個死人，張曉明嘅死，呢個黃志文死咗啦，張曉明琴日死咗啦，第三個死人快㗎啦。係 啊。 我使乜賣口罩？ 係排住隊㗎。 我使乜賣人情俾啲三個死人啊？即係 walking dead 嚟㗎咯喎，已經係喪屍嚟㗎咯喎。好彩兩會開唔成啫。如果兩會開得成，林鄭我一早預告㗎。林鄭、張曉明兩會期間炒魷㗎。 佢而家係咪推遲一個月啊？ 開唔成啊！而家兩會三月開唔成。所以就喺我覺得就係喺之前嘅中全會裏邊就通過懲處湖北省委書記同埋港澳辦主任啦。所以就因為。那個嘅兩會開唔成，如果兩會開成嘅話咧，你問我湖北省委書記、港澳辦主任、特區行政長官三個一齊撲街啊，應該係，咁你阿習弟咪威曬你諗下，哇大佬斬奸邪喎， 代罪羔羊啊，又可以係， 即係以習弟嚟講，梗係更戲劇化嘅，梗係綁埋一齊斬先戲劇化噶嘛，即係我哋中國傳統所講奸夫淫婦、秦桧夫婦一齊跪喺度噶嘛，其實係係咪應該張曉明？林鄭、秦桧兩公婆咁樣一齊跪喺度噶嘛，喺呢個岳王廟前邊。所以你諗下，即係我覺得真係益咗佢咯。其實已經係俾佢做多兩個月， 既係揾代罪羔羊去做呢個嘅防疫力，亦都係去顯示佢嗰個權力係繼續即係穩如泰山嘅咁樣係。 嗱，我覺得好簡單嘅啫。 他今天就公布一連串的抗疫措施，你講下有些什麼 十六項那麼多， 究竟有沒有落到我的袋子？大佬，我 這麼大把， 今次派東西都搞了我不少錢的， 第一項 有沒有落到我的袋子？ 林鄭今天下午四點半開記者會，雖然之前呢頭那成十分鐘都是廢話來的，有暴徒嗎暴徒迷，十六項是什麼呢？第一項就確保防護防護物品供應，政府呢就斥資全球採購，那不是應該晨早做的嗎？ 我沒有講錯了，即是說以前就是只是大陸採購，從來沒有全球採購，沒有用過 ETO 的 network， 我一早講 ETO 就放曬假，現在終於由呢個柒婆口中自己講出嚟啦。 第二項就資助私人企業建立本地口罩生產線，喂，有人在做緊啦， 已經就嚟投產啦，大佬。 兩個禮拜之後，三個禮拜之後就投產啦。 你好簡單，我就係具體要求，你可唔可以確保不織棉口罩芯片嘅材料？聽日即刻到港噶啦。 上游嘅物資係咪足夠呢？第三就資助 生產線已經有，喂，資助 3D 生產線一日搞掂啊，大佬。 資助研發。生產可重用口罩，喂，這個不是又是商界在講 啦，現在 我的大埔的街坊啊，新同盟有區議員同的街坊現在在做緊啦，已經係雖然那個效益梗係冇即係呢啲 但我睇一睇 mask 咁好啦， 記住喎，千祈唔好咧用嗰啲泳衣布料咧配白色邊喎，好似戴著條底褲喺個面嗰度。真的不行啊！真係，我見過啲口罩係 唔好用半透明啊！ 唔係啊，即係嗰啲彈貼嗰啲料，好似著咗條嗰啲尼龍底褲咁，真係搞唔掂真係。 唔係佢好 Q 啊，用嗰啲卡通公仔嘅。 而家好多創意啊！而家同埋發去越南啊、印度啊、尼泊爾啊，周圍國家幫你車得。最重要咩咧？有一個可換嘅芯片， 係 個濾芯， 嗰個重要。 喂，大佬， 真 係 做到重用啊嘛！ 我一月已經訂咗幾萬個紐西蘭芯片啊，係 嘛？ 一路扣留住喺深圳啊。 哦，咁樣，深圳啊，先寄去深圳先。 唔係啊，因為嗰間廠嗰個物料喺紐西蘭去咗深圳生產， 哦、 生產完運嚟香港。 喂，真係好卑鄙！ 點知深圳嗰啲廠就俾政府接管咗？ 真係卑鄙。嗱，第四項就係向醫管局額外發放47億元。喂！搞錯啊！ 人哋要物資唔係要錢， 47億元，你俾錢去做咩啊？俾錢去又去周圍嘗試去全球採購口罩啊？ 喂，你退 唔過？ 俾錢做咩？佢採購唔到啊！而家係 係啊！ 我話俾你聽 ，N 九啊五一八七零一八六零啊，採購唔到啊！ 你政府應該死翻嚟俾醫管局俾嗰啲醫護人員啊嘛！第五，提升家居檢疫電子監察，如電子手帶等。喂，而家你先講啊！當你公布話要呢個14日檢疫嗰陣時候。話要 諗過嘅咩？ 已經要諗定嘅啦，係咪啊？你而家先講，而家先 周圍都係啦，已經。 由當其時嘅十幾宗、十二宗、十三宗公布呢個政策，到而家五十幾宗，你而家先嚟講。第六項提升流動手機發放緊急信息效益。 呢啲唔好發俾我哋啦。 有 屁 用咩？ 你真係唔好發俾我。 有咩用啊？ 垃圾電郵、垃圾信息。 嚇！呢個逆權運動嗰陣時候，警察咪成日發放信息，煩住我哋有咩用啊？係。第七，加強工地防疫措施，提供一次性撥款，即係咩咧？唔知噏乜。第八，向全港公司型住宅物業提供26,000防疫津貼，包括清潔工及保安員提供1,000元津貼，1,000元。 買兩盒口罩。 1,000元做啲乜嘢咧？ 兩盒口罩咯，而家1,000元。 九。政府合約清潔工和保安員又是1,000元津貼，他媽的啊！係有好多清潔工啊，係個口罩用了5日、3日、1個禮拜啊！而家係講緊保命，你俾1,000元佢。 琴日夜晚， 大佬你林鄭俾錢乞衣都俾500元啊！ 我同阿邝永宣去北角呢個馬寶道街市嗰、個清潔站派口罩，我見到發覺好多根本係泰國泰籍嘅香港人，同埋係尼泊爾籍嘅香港人。他哋連邊度買口罩，佢哋識廣東話，佢連邊度買佢都唔知道，佢連邊度排隊都唔知道。佢 exactly 就係同我講啦，佢話我呢個口罩用咗好耐。咁我話你工作個口罩會唔會帶翻屋企啊？佢話冇啊，我一定要帶翻屋企。如果唔係我搭 lift 啊上 都冇， 搭車都冇啊。佢話唔可以抌咗公司個口罩。咁我話你唔驚啊？佢話驚咁點啊？咁我俾咗一個50盒，一盒50個佢，真係揸住喺度喊咁滯。即係我收尾佢問我，猛咁追住問我咩名，我話我只係一個普通香港人。 嗯、 大佬你而家先知道嗰啲基層清潔工慘咩？人哋已經申訴咗咁耐，工會申訴過，係乜？你自己有落街，你班高官離曬地，你有落街睇下，香港而家全部都係俾你林鄭折磨緊嘅，全部人。 清潔工係最前線，就係、是、接觸嗰啲最有機會污染嘅物品㗎。 唔係就係、 是、我哋嘅政府 倒垃圾嗰啲， 係啊， 點會唔可能？ 你諗下清理垃圾，任何垃圾桶而家都有口罩。你諗下，你點對得住呢啲咁嘅基層？ 仲有啊！你去個公廁你就知道，而家佢係要求啲清潔工坐喺公廁裏邊。 那些員工有些沒有裝備。我昨天見到有一個阿伯真的即係你有時候，即係我都不是話想去鬧呢個政府，我覺得已經鬧得太耐，已經係大家即係。但你見到呢些咁嘅事一而再，再而三，你仲見到佢張曉明被斬之後，跟住整色整水，倒啲咁嘅嘢出嚟，你俾一千蚊佢做咩啫？佢$500一盒口罩，大佬你知唔知啊？而家 講緊命啊！佢連排隊去買都冇時間啊！ $500一盒口罩啊，兩盒口罩就$1000只係買到。 日日翻工。 買不到添啊，仲要 嗱第十項呢、這個又是好 PK 嘅，向已經分配進陽村即係而家同埋輝明村的家庭發放一次性$6000， 即係點啊？ 一次性 即係、 啊、你延遲上樓， 咁口費咯、 啊。等咗7年噶啦，等咗6年噶啦，而家終於上公屋，不過唔好意思， 冇得上住。 呢、這個進陽村咧就徵用嚟做隔離營啦，冇得上啦。哦，係咩乜你？原來你租咗嗱，你已經冇再租你而家住緊嗰個嘅天台屋啦。咁我俾翻$6000你咯，做得啲乜嘢？$6000做得啲乜嘢？第十一就係向旅遊、飲食及零售行業發放又係一次性嘅津貼，持牌旅行社$80000，持牌食肆分別係$80000或者係$200000，零售業商户$80000，持牌嘅小販就$5000。你諗一諗，食肆而家嘅生意係大跌80%。九成 係 杯水車薪， 因為啲租金太 貴。係啦，嚟緊嘅一兩個月根本就係呢個倒閉潮。 倒閉潮嚟。 你攞住呢$80000、$20000，俾唔俾足唔足夠俾遣散費都係問題。 大佬啊，你諗下李嘉誠俾嗰陣時係幾耐啊？11月啊，已經到錢到手啦。李嘉誠係。而家幾多月啊？你諗下，而家2月啊，人哋已經捱咗頭嗰半年食谷種啊，因為林鄭月娥就係送中裏邊死不悔改同香港人鬥啊嘛，日日放 TG 啊嘛。好啦，嗰啲貴價食肆全部冇生意。好啦，人哋李嘉誠即刻申請2個禮拜即刻俾錢啦。你未講啊？幾時俾錢啊？我話俾你聽。 商界睇得好清楚㗎，飲食業界睇得好清楚。而家仲要比疫權運動嗰6個月更加慘烈啊！ 慘烈㗎呢次。 嚇！而家防疫就係你林鄭月娥遲遲唔封關，放帶菌者嚟到香港，造成咗社區爆發啦，就係咁樣啦。嗱，講埋最尾嗰四項，第十二向會展業、文化事業、演藝團體、創科業同埋再培訓局合作嘅機構提供即時嘅資助，唔知點資助？ 資助我啦，我係創科機構嚟噶。 向自資津助幼兒中心及全港幼稚園提供額外資助嚇，因為聲稱有啲家長話唔肯交學費啊嘛，冇得翻學啦，學生。第十四 唔係喎嚇，我今日問過喎，係間間學校收到足喎，你資助嗰啲錢袋咗落去嗰啲幼稚園嘅營辦機構嗰度嘅啫喎， 係咪啊？ 係冇啊，仲有啊， 仲有啊， 保姆車都照收啊。 哦， 我心想我話不是係嘛，唔使翻學。而家3月10幾號嘅咯，已經去到。我懷疑其實 3月16， 3月16都復唔到學，因為冇口罩嘛。點復課啫？ 係啊。嗱，第十四項就係2019至2020嘅學生學習津貼額外又係$1000咁大把。15向200000低收入家庭平均發放每户$5000津貼，不設審核。嗱，我想同佢講，抗疫就人人都要做嘅。點解而家林鄭又要搞分化？只係又係即係呢啲低收入嘅家庭嚇、啊，中產唔使抗疫嘅，其他有交税嗰啲啊，有交税嗰啲唔使抗疫。 我話俾你聽啊，而家中產係最慘嘅。 係啊。 第一，他哋要翻工，唔會去排隊，得排幾個鐘去買口罩。第二，仔女唔使翻學。最撲街係咩？嗰啲學校就話要用呢個雲端教學啊，遠距離教學。結果咧就要 download 嗰啲作業，有啲就話要咧翻學校編添，即係低能到咁。我話點解唔可以 upload 上去，然後大家 download 落嚟咧？然後編完之後，仲要幫我哋同我哋做功課。中產父母放工翻去，仲要同啲細路喺屋企温習做功課。如果你有2個小孩、3個小孩，我想問一下，大佬你係咪俾佢折磨到發癲啊？兩公婆實鬧交嘅，如果 係 咁。 第十六項最重要啦，就係向立法會申請唔少於250億嘅應急費撥款，就係落實頭先講嗰15項。250億係幾多錢啊？大家記唔記得2011年財爺阿胡蘇貞派錢$6000啊？每人派錢$6000，香港永久性居民係講緊600億。是講600億， 我就問點解唔係個個都派？ 而家係2020年250億做啲乜嘢？做曬頭先嗰十項，你會睇完全又係杯水車薪嘅。 你問中產係咪冇錢？佢梗係唔係冇錢啦、 啊？仲要啊，做呢啲嘢好多行政費用㗎。你睇下我哋嘅政府派$4000都派到一 派兩年咁滯，差唔多。 係啊，派24個月都未派到$4000啊！你而家講頭先250億出年啦、啊。 未計行政費，我話俾你聽。 係啊， 跟住你上立法會問多兩句，佢又話你阻住人哋抗疫咯。 跟住哦，跟住又將個政治責任咪你班民主派議員拉布咯，問長問短咯。但係你冇細節嘅喎，其實係 邊度有啫？我話俾你聽，咩叫全球採購？你俾個 plan 嚟啊！你聽日叫物流處長開個記者會出嚟，話俾我聽點樣全球採購啊！嗱，撲你個街，呢樣嘢一早應該做啦，係咪啊？大佬，你運大陸採購，叫阿張曉明幫你搬落嚟，搬唔到。3200万个口罩，一个月里面得8%到货，然后全世界喺度喊咁口，个个攞唔到口罩，医护冇口罩，医护琴日你睇，我收到个伊丽莎白嗰通告，所有 N95、N170要全部中即医院收晒，然后你再向医院申请，然后先至俾你。 即係好似大陸咁 PK， 大陸咪有間廠話，因為而家集帝話要復工啊嘛， 係被逼 啊。間公司就啊，我揾到咩20万個口罩，咁所以叫啲員工翻嚟，咁咪要申請復工啦咁樣。係咩？你有20万個啊？嗰個省政府就走去充公咗嗰20万個，你唔批，你又申請嗰20万個攞。 因為而家復工最慘咩咧？就係要咧政府批准先。政府批准最撲街係咩？一個情況就係你有口罩去攞你嘅。第二個方法咩咧？就係苛索無道，要你上抗疫班啊。要嗰啲 staff 啊，係啊， 係嘛？ 好似學習強國咁啊，要喺度答問題啊，要上堂啊，點解做埋曬啲咁嘅假大空嘅嘢？ 即 係你俾個口罩佢嗰個啦，係嘛？ 係 你俾個防護裝備佢嗰個啦。 要啲醫院嘅重病人唱紅歌喺度跳舞喎、 啊。啊，重病都跳舞？ 係啊，幾恐怖啊！睇到嗰啲 文革嗰啲跳老舞啊！ 嚇、啊，喺個醫院裏邊做呢啲嘢係，你睇下政治意識凌駕於。市民病人的生命安全， 我告诉你，林鄭今次250亿，你加上之前派了几次的反送中安事， 就190亿咯， 是啊，190亿， 其实还未派完，那190亿 都未派出去， 都未审议，我告诉你， 我就说这个最懒的政府， 你只是开些期票，就是不做 事的，最懒的政府是什么呢？什么做不到之余就拿钱塞住你把口，喂大佬，人家澳门政府拿钱塞住你之前，人家做到事嘛，香港就不是乜嘢都不做，乜嘢都做不到，然后就将你的钱俾翻你。其实嗰啲钱是我有份的，大佬我自己现兜兜走去手购口罩，去免费派俾人，然后跟住你个扑街政府又将我啲钱又去做乜倒水出去。我想问一下，其实我哋交税嚟做乜嘢？真系需要你用嗰阵时候你唔用，需要攞啲钱你唔应该俾翻我啊！其实系你应该攞啲钱去买装备俾医生啊！其实系俾插喉嗰啲护士啊！是比那些連 face shield 都冇了，而家知不知道啊？醫院 不用經濟學人，不用這些國際知名的刊物話俾香港人知，全城的香港人都知道，我哋的特區政府是有失敗國家 fail state 的特徵嘅，完全出現曬、體現曬嘅係。 咁啊，同埋我覺得最恐怖 是不作為、廢的冇效能。 你見到而家所有 pro establishment 即係親建制的人，都不動員嘅。點解咧？因為個林鄭月娥本身已經係冇咗個道德感召，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其實一早應該落台嘅呢條撲街。佢根本冇道德感召，感召第一感召唔到公務員，大家睬你都傻，按章工作。其實公務員而家仍然係繼續按章工作嘅，根本從來唔會為咗抗疫幫林鄭賣命，係咪？有物資嘅攤翻屋企先，都係一樣咁嘅心態。然後跟住你見到商界大媽撒自己動員起上嚟，政府從來冇動員過佢哋。如果你話要俾物資、保安、清潔，幾時輪到我承載呢個咁樣嘅蛋散啦？喂，新鴻基、九龍倉呢、這個恆基、恆隆，佢哋管幾多商場？幾多清潔係幫佢哋服務商場嘅？如果佢哋肯俾啲物資嗰啲清潔工，佢使鬼攞你政府嘅1000蚊啦？佢哋根本。而家最缺嘅係防疫嘅物資啊，搓手液又冇，消毒又冇，眼口罩又冇，係嘛？保安你諗下，嗰啲咩大型嗰啲屋苑嘅保安，咩啟盛啊乜嘢，咪又係嗰啲地產商、發展商營運嘅？點解嗰啲保安冇物資啊？我想問下， 佢哋子公司嚟噶嘛？ 係嘛？嗰啲商界個個爭住做 show， 係咪捐物資？點解唔照顧下自己嗰啲保安公司、清潔公司嗰啲咧？係嘛？唔好話商界，社會福利界。我哋休息一陣，翻嚟我講下我俾物資社福界一套戲，其實真係。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啦～